向人伯大人问安，二来也想问问你家九妹。九妹是啊。 我也曾千般 我因太子身 我家 这个燕子 再请听《山伯林中》。 树看蝉飞，是指望人问家怎关归？谁只为要银财？难成疾病难挽回。 最后是盗墓化蝶。

花。 你终身的沙漠。 妓女，脸都照在面上，犯恶的流氓张老虎，他上司欺人太凶顽，也逼得我不能人来做，我失手将他性命丧。 平不应恩昏觉在楼旁一下卡地哦亲切以为此番要兴旺多梦乡亲家我就谁此逢生得逃兵奔走有数日为利不平路头上露宿街头一宿夜久病无法我乃自惭要想过牛送香水披披四海空破今生月不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沪剧演员杨飞飞演唱的沪剧《妓女泪》。听众朋友，再会。